同志辞去市委委员职务的决定。中国共产党北京市第十二届委员会第十七次全体会议关于追认给予王刚开除党籍处分的决定。 新闻广播记者刘莹莹报道。市政府党组昨天下午召开会议，学习贯彻市委十二届十七次全会精神，研究部署下一阶段重点工作。市委副书记、市政府党组书记、市长陈吉宁主持会议。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市委全会部署要求，进一步深化认识，提高站位，履行好首都的职责使命。会议强调，要紧抓工作窗口期，全力推动首都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增强对国内外经济形势的敏感性，提高抓经济工作的敏锐性，强化风险意识，树牢底线思维，未雨绸缪，趋利避害，全力以赴冲刺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筹办，努力办好一届精彩、非凡、卓越的奥运盛会。要抓好经济运行调度，坚定信心决心，保持耐心恒心，用好两区政策红利，推进高水平开放，优化营商环境，加快北京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完善创新生态和产业链条，更好激发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活力。会议要求，要不断提升抓落实的质量和工作效率，增强谋长远的前瞻性，以项目为重点，提早谋划明年工作，塑造先发优势，增强抓落实的针对性，坚持问题导向，着力破解政策实施和项目落地的坎节问题，把各项工作抓准、抓深、抓实，增强守底线的自觉性，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统筹发展和安全，把各项防汛措施落实到位，毫不放松抓好常态化疫情防控，有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维护城市稳定运行。 新闻广播记者继续报道。为做好献血条例草案的审议工作，日前市人大常委会组织部分委员和代表赴通州区调研，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李伟参加。李伟在调研中说，要坚持个人自愿原则，依法实行无偿献血制度，尊重献血者意愿，保护献血者个人信息，坚持问题导向，进一步理顺权责关系，明确管理职责，构建运行高效的工作管理体制，进一步规范采供血机构的标准化建设，改善采血点设施和服务环境，丰富对献血者奖励形式和内容，充分调动人民群众参与献血的积极性，建立血液供应风险应对及应急用血保障机制，切实保障人民群众健康与生命安全。条例草案即将提交市人大常委会审议，要认真听取、仔细研究大家提出的意见建议，进一步修改完善法规文本，高质量地完成这项立法工作。 新闻广播记者张玉报道。由市政协提案委、市政务服务局联合主办的2021市民对话一把手提案办理面对面全媒体直播访谈节目昨天晚上圆满收官。7月19号到23号，市政务服务局、市教委、市交通委、市住建委和市民政局五个政府有关单位的一把手，围绕深化阶速级办改革、提升教育发展质量、构建和谐规范出行秩序、推进老旧小区改造和提升社区养老服务质量等话题，结合相关提案办理情况，在直播节目中与市政协委员沟通对话。据介绍，今年市政协委员围绕本市热点难点问题深入调查研究，提出了1000多件有前瞻性、可操作性的提案。 据北京日报报道，八一建军节即将来临，北京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北京卫戍区政治工作部联合印发关于认真做好2021年八一期间拥军优属、拥政爱民工作的通知，要求深入做好八一期间拥军优属、拥政爱民工作，深化军地交流，增进军民感情，不断巩固首都军政军民团结的良好局面。地方要做好拥军优属工作，大力支持国防和军队建设。 通知要求各区各部门各单位要全心全意为驻京部队办实事、解难事、做好事，积极解决好基层官兵的后路、后院、后代问题，切实做好退役军人安置、随军家属就业、子女入托入学等工作，努力为官兵解决后顾之忧。驻京部队要深入开展拥政爱民活动，积极支援首都经济社会发展。通知提出，驻京部队要积极参与首都精神文明、生态文明和平安北京建设，因地制宜开展帮扶活动，不断密切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按照通知要求，各区各部门各单位将认真落实优抚安置政策，切实维护优抚对象合法权益。 电视剧《觉醒年代》剧组主创昨天集体参观北大红楼，实地感受红色力量现场共话拍摄历程，请听新闻广播记者杨帆的报道。 这个当时布局是一样的。 对， 走进红楼一层西侧李大钊的办公室，《觉醒年代》中李大钊和陈独秀的扮演者演员张彤、于和伟就立刻陷入拍摄时的回忆。张彤告诉记者， 办公室啊、图书馆啊，看到这些实物，包括很多细节，包括调度，我们在做什么我们都记起来，觉得倍感亲切。 红楼布展理念以凸显历史文物原貌为宗旨，剧中毛泽东的扮演者演员侯金健说， 这个整个的布展其实高度还原当时的时代背景，第二呢，我们又增加了很多红色的这些文化的宣传，又加了很多的现代感，保护加传承都做得非常非常的好，感觉又回到了那个要需要觉醒的年代，同时在激励着我现在去传承这种精神。 为了塑造好蔡元培这个角色，演员马少华四年前就曾来红楼吸地气，这次参观他多次默默地走在队伍最后，仔细地看着每件展品， 展示中国文人的那个风采，那种内心世界，这个东西是对当今中国人来说很重要，我觉得拿出来是沉甸甸的。 导演张永新介绍，北大红楼在《觉醒年代》中的戏剧场次占到总场次的3/4，重要性不言而喻，能让观众历史和现实同频共振，是对北大红楼在历史上地位的最好诠释。 也用李大钊先生在红楼曾经讲过的一番话，他说，朴素而平实将是你们治学之风，也是你们做人的态度。我也愿意把朴素与平实作为大钊先生对我们的一个激励，把我们今后的路走好，我们依然讲好我们自己的故事，讲出我们中国人的大爱与大美。 据现场相关负责人介绍，北大红楼从6月29号起已经正式对社会公众开放，截至目前共计接待各类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部队、学校、社区等团体608批次，共计近30,000人次。自8月1号起正式开通对个人的预约。 深入推进回龙观天通苑地区提升发展行动计划2021到2025年近日对外发布。新一轮行动计划提出，到2025年，回天地区将初步建成与首都城市发展相匹配的宜居之城、活力之城、幸福之城。从2018年开始，北京正式启动了回天3年行动计划。3年来，117个计划项目全都实现开工建设，其中64个项目完成，兑现了社会承诺。北京新闻广播推出3集系列报道，展现回天地区从睡城到望城的变化之路。今天请听第2集，植入平衡，产城融合，助力回天成为活力之城。 临近中午，昌平龙峪西区24小时主题商街上的一家烧烤店正在做着开门迎客前的准备。店主林宁说，他们是2018年商业街招商后首批入驻的商家，就是看中了这里位置佳、服务好，如今整条街聚拢起来的人气更让他直呼选对了地方。 商圈它的推广呀，它的合作模式啊，给我们带来很大的好处。3年不到的时间，我要这条街开了2家店，现在是越建越繁华，我们也想在附近大力的发展一下，然后可能后期挣点钱就在附近安家了就。 和主题商街一街之隔的是昌发展万科广场，这里同样是龙峪商圈的重要组成部分，包括购物中心和写字楼。其中产业办公主打硬科技与智能制造，75%以上的入驻企业实现了植驻平衡。英赛克科技北京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李东东说， 当时我们是从海淀区一个地方搬过来，因为我们是属于以软件开发为主的高科技企业，大部分同事呢住在回龙观天通苑，考虑到离同事们近一些，我们就选择了在这个地方，这个地方交通极其便利，而且也做了一些房屋的租金的减免，对于我们初创企业是非常有帮助的。 昌发展龙域中心项目负责人金明介绍， 整个这个区域呢是一个14万平米的集购物中心、商业街以及产业办公的这么一个综合型的城市配套功能升级的一个项目。整个的产业这部分的办公人数超过3000人，购物中心这边呢一共100家左右的这个商户，这边的这个商业街呢其实也是主要为周边的这个人群打造的深夜食堂，80%以上其实是24小时通宵营业。整个这个项目我们现在每年服务的人群主要是回龙观区域的周边的这10万人口。 回天地区位于3城1区枢纽地带，是人才和劳动力的蓄水池。曾经数十万人的早出晚归让回天被称为睡城，而新一轮回天行动计划在产业生态方面做出特别安排，将更大尺度范围推进植入平衡、产城融合。北京市发改委副主任李素芳表示， 产业发展是实现回天地区由睡城到旺城的关键，一方面要盘活和提升区域内的产业空间，增加双创、发展便民服务等生活服务业和社会服务业，增加就近就业的工作岗位，另一方面呢，要加强与中关村科学城、未来科学城、生命科学园等重点功能区的联动发展，大幅提升高精尖产业发展规模，增加高质量的就业岗位，通过内外联动呢，促进植住平衡、产城融合，带动回天地区成为宜居宜业的活力之城。 以上内容由新闻广播记者史玉采制，明天请听第三集。 新闻广播消息，北京消费季昨晚在中关村1号启动智能消费节和信息消费节，围绕场景发布、探秘体验、新品推介、产品会购、团标认定等5大板块，联动全市10多个重点商圈、300多家品牌企业以及2000多家门店，开展100多项促消费活动，活动将持续到9月底。其中场景发布板块通过高德地图发布北京智能和信息消费地图，上线大约500家北京智能体验店、信息消费体验中心的位置、开放时间、特色活动等信息。产品会购板块，京东、小米、苏宁、居然之家、中国移动等300多家品牌企业自主发放10亿元智能消费券、信息消费券等优惠大礼包。 新闻广播记者唐思萌报道，大兴机场昨天开始将国际航班停运后的翼指廊登机桥资源用于保障国内航班。调整后，预计大兴机场平均每天可以增加80架次航班靠桥，整体靠桥率大约提升11.33%。翼指廊改作国内航班的进机位登机口共有16个。大兴机场运行管理部业务经理杨宇介绍，增加廊桥机位的供给可以减少远机位和摆渡车的使用，让旅客更多通过廊桥机位的登机口登机。虽然步行时间会增加3到5分钟，但是相比乘坐摆渡车而言，旅客还是会节省大约20分钟。翼指廊启用后，加上 ABCD 4个指廊，大兴机场可用廊桥机位达到74个，本航季始发航班靠桥率可以提升到70%左右。 新闻广播消息，记者从北京西站了解到，受河南多地持续强降雨天气影响，北京西站7月20号到23号连续4天多趟列车晚点停运。昨天北京西站停运始发列车105趟，7月20号到昨天，北京西站售票窗口累计退票将近50000张。北京西站在售票厅入口、安检处、自助取票机前和服务台附近增派工作人员维持现场秩序，解答旅客问询。 北京市消防救援总队昨天凌晨3点出动161名指战员、27部车辆，携带舟艇16艘以及各类装备3200多件套，沿公路直奔河南新乡，执行抗洪抢险救援任务。应急总医院20名医护人员随行。昨天下午到达新乡后，救援队立即乘坐冲锋舟进入受灾严重的卫辉市展开救援。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左天池的报道。 别哭了，别哭了，我们已经千里迢迢过来救你们了。哎呀，不行，咱们不要哭了， 背景都过来了。 在新乡市卫辉市龙岸北郡小区，北京消防陆续用冲锋舟把被困群众从高水位处转移到地势高的安全地带。一位怀孕9个月的女士被救后喜极而泣。 北京市消防救援总队特勤支队重型工程机械救援大队指导员毕红一一边在协调秩序，一边安抚群众的情绪。 不要着急，不要紧张，我不走， 没事， 我不走，所以说你们他们声音在这待着，因为咱在这待着安全。 与此同时，冲锋舟往返于深水区和安全地带之间，每次能转运8个成年人，两边还在不停用通讯设备确认被困人员情况。 你让我先走吗？ 往前走。 对对对，前面。 有没有物业的人？ 没有。 有没有两个老人？有没有一个是病号？ 毕红一说，原本接到的任务是救援困在唐岗第二完全小学里的学生，到场后发现学生已安全脱险，北京消防发现周边小区有大量居民被困，于是立即展开救援。 咱们现在这小区啊，已经停水停电3天了，周围这个水已经很深了，而且是带有流动的水，聚集了大概有200多人，我们现在利用周铁一次一次的转运，首先是老人和孩子。 消防战士把行动不便的老人从冲锋舟上搀扶或是背下来，安置到安全区域。 天黑了，水下的情况不好掌握。好，看着点啊， 谢。 扶着点。这时候我搀着您，让下。 北京消防救援队当天下午到达新乡后，简单休整，立即派出首批88人前往卫辉市救援。截止到23号晚上10点，北京消防已安全转移了91名被困群众。当地居民还向北京消防的休整集结地点送去了自己做的爱心晚餐，感激他们长途跋涉伸出援手。 这是刚做出来的，有两个。 当记者截稿时，卫辉市龙岸北郡小区的救援还在进行中。对于被困群众和北京救援队来说，这将是一个不眠之夜。 最新消息显示，截至昨天夜里11点10分，龙岸北郡被困人员全都转移完毕。救援过程中，北京市消防救援总队抽调专业力量，利用11艘橡皮艇对被困村民进行转移，累计往返40趟，转移被困群众300多名。 昨天是北京蓝天救援队抵达河南省巩义市米河镇的第二天。为了防止洪水过后出现疫情，救援队员配合当地开展消杀防疫工作，同时继续开展人员搜救和道路清淤。请听新闻广播记者王悦发自现场的报道。 我是北京新闻广播记者王悦，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河南省巩义市米河镇，正在跟随北京蓝天救援队配合当地镇政府共同对因洪灾死亡的动物尸体进行无害化处理。现在走过来的就是北京蓝天救援队的吴队长。吴队长，里面的情况怎么样？ 现在里边是有一些胳膊腐烂的动物，我们要对它进行那个无害化处理。 现在在我身边的是来自大兴蓝天救援队的大宇，麻烦您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在前面的情况怎么样？ 我们现在已经进入现场了，动物尸体呢处于一个高腐的状态。麻烦最大的呢是现在有2台车处于一个夹角的形状，阻碍了我们救援的通道。然后恰巧呢，这边现在有一台正在工作的一个铲车，我们现在也是在利用铲车把这个通道打开。 历经了大概2个小时，处理好的动物尸体被转运出来，救援人员也对现场进行了消杀。您开的铲车在整个这个运送动物尸体的过程当中帮了咱们救援队的大忙，您介绍一下。 我叫雷德志，我老家平顶山的，微不足道吧，没你们做的多，挺敬佩你们的。 现在在我身边的是来自大兴蓝天救援队的队员晶晶，她的职业是医生。麻烦您给我们介绍一下为什么疫情之后要对动物的这个尸体进行消杀工作。 现在正好是7月份，天气非常高，民间常常说大灾过后必有大疫，所以呢，我们为了防止这个疫情的发生，一定是要做消杀方面的处理的。 这种现场应该怎么处置呢？ 像这种情况的话，我们可以找一个离水源比较远的地方，离人居住比较远的一个地方，给它做一个深挖的一个掩埋环境，再用1万毫克每升这样含氯的消毒剂做一个喷洒消毒。 现在站在我身旁的就是本次蓝天救援队的领队郭志军。 我们中心失踪人员和失联人员，还有呢就是协助消防，协助咱们当地政府啊，来排查一些险情。目前队员的积极性很大，我们现在分两个行动组呢，根据队员掌握的技能还有心理素质，在灾区做不同的工作。 新闻广播消息，按照国家电网公司统一部署，国网北京市电力公司支援河南郑州应急救援抗灾抢险队伍迅速集结，紧急驰援河南受灾地区。截至昨天上午9点，国网北京电力已经分批派出应急救援队员408人，工程车111辆，发电车22辆，总容量超过16000千瓦。国网北京电力第一批应急救援先遣队发电车团队前天上午抵达郑州，顺利完成与国网河南郑州供电公司的对接工作。 昨天凌晨四点起，相继为富田财富广场居民生活配电室、河南农业大学家属院配电室送电。第二批应急救援队来自国网北京通州、朝阳、海淀公司等八家单位，目前全都到达指定地点。 下面播送北京市环境保护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白天城六区空气质量三级，轻度污染。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朱峰、谭燕杰，播音员于飞、赵龙，感谢您的收听。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稍后请听新闻广播新闻热线。 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下面为您介绍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今天夜间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4摄氏度。 问京城大事小事，听各界呼声回声。新闻热线6515-9063。 追踪报道：一商住大楼近千万公维基金丢失，业主成立业委会维权，又现僵局。 你街道办也好，应该在这个文件上给我们明示，不应该这么一个句号全部都给否了。 市民反映，豫东郊野公园内公厕关闭，游客如厕成问题。海淀区园林绿化局给出回应： 唯一一个可以用的3月份，他给说关了。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新闻热线曾经在今年4月报道过，海淀区阳方店街道光耀东方广场的公维基金没有存入固定账户，600多户业主丢失近1000万公维基金的问题。报道播出之后，属地部门在6月同意大家筹备业委会集体维权，但近期由于成员资格受到质疑，业委会的筹备又陷入了停滞。我们来听新闻广播记者任晨光的追踪报道。 光耀东方广场位于北京西站北侧，是一栋大型的商住类综合楼，底上5层是商业，5层以上是住宅，涉及房屋800多套。业主之前反映，在2010年购房时，他们缴纳的近1000万元的公共维修基金没有被存入固定账户。由于大楼没有属地社区居委会，个人维权困难。报道播出后，在6月16号，业主们终于收到属地阳方店街道办允许筹备业委会的通知，但是近期筹备工作又陷入了困局。7月15号，业委会的筹备工作被终止。街道办给出的原因有二：一是4位住宅区域的业主的物业费缴纳有瑕疵。居民们说， 他说我们4个人都没有按时足额交物业费，就这个理由，就我们都交了。交费是网上交，有时候开票开得晚，但是转账时候转账。 被终止的第二个原因是，唯一一户商户业主的资格受到了大家的质疑。通知显示，商户业主的名称为民生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但是因为产权信息不符，被大家取消了资格。那么这家民生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到底是不是商户业主呢？物业工作人员介绍， 我都不知道 他这民生金融租赁是哪层楼哪栋的业主， 这我不知道，这个我没见过。 这家公司的业主资格受到筹备组其他4位成员的反对，同时被200多户住宅业主联名抵制。于是街道的物业专班一并暂停了这家公司和其他4位住户业主的筹备资格。街道办物业专班的工作人员在7月20号的回复中表示， 审查核实阶段正在核查，一步步往下推着走，这一段就是审查期。 记者也拨通了街道办物业专班的电话，工作人员表示将会下周做进一步的说明。对于筹备组目前遇到的问题，受业主委托的王铁环律师表示， 严格按照物业管理条例的规定，第31条或第39条来进行依法提交材料，而没有终止之说。你街道办也好，应该在这个文件上给我们明示，不应该这么一个句号全部都给否了。 要解决光耀东方广场的公维基金下落不明的问题，成立业委会是主要的推动环节。我们也希望属地部门尽快将流程捋顺，抓紧组织筹备。对此，新闻热线也将继续关注。 近日，海淀区的福先生向新闻热线6515-9063反映，紧邻颐和园西侧有一个豫东郊野公园，公园原先共有3个公共厕所，其中2个在2年前关闭，至今没有开放，仅剩的1个在前段时间也被封闭，目前整个公园没有1个公厕。 以前是2个，是因为地基可能下陷，他们为了安全起见厕所封了，

我最擅长把美食的秘密传播到更远的角落， 让更多懂你的人品味你的好，喜欢你的美，分享你的快乐。 独乐乐不如众乐乐，我们致力于打造叫好又卖座的舌尖品牌。 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广告开放食品饮料行业广告招商，凡在市场上能买到的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 面包蛋糕冰激凌零食糖果方便面 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等样样能合作。 食品饮料行业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北京的声音，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 每天清晨唤醒你的不只有闹钟，还有最新的消息。每天清晨让你感到美味的不只有早餐，还有营养的谈资。每天清晨洗涤你心灵的不只有阳光，还有对幸福生活的向往。每天清晨主播在线，带您体验全新一天。 好，用声音讲述新闻，用耳朵感知世界。听众朋友早上好，北京时间的8点01分，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主播在线，我是主播于浩。 早上好，我是主播孙畅。今天是2021年7月24号星期六，机动车尾号不限行。首先来了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今日头条您将会听到的是，东京奥运会开幕式昨晚上演，今日赛场中国射击队将会冲击首金。 京城京市购房资格房产复核可以网上申请。 全国第一个沉浸式防骗展在京启动，将向全国推广。 国内方面，河南强降雨已经导致56人遇难，5人失踪。 旅游文化娱乐资讯您将会听到的是，电视剧《觉醒年代》主创参观北大红楼，8月1号开放对个人预约。 因为今天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与报纸摘要节目延时，所以我们今天的主播在线呢调整为60分钟。 那想要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北京主播在线，收听节目还可以登录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客户端听听 FM。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天气方面。今天白天晴转多云，午后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预计最高气温31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0%。 今天夜间多云，北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南转东风1-2级，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 空气污染方面，今天白天北京地区气温较高，较有利于臭氧生成，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到3级。 近期呢，山区地质灾害风险高，不太适宜您登山。 双休日都有雨水出没，所以不适宜擦洗车辆。 好，主播在线，精彩无限，孙畅和于浩带您关注昨夜今晨重要新闻。接下来马上进入今日头条。 看山是山，直击新闻现场。看山不是山，揭示世界幕后。看山还是山，还原事实真相。今日头条，重点关注。 头条，咱们说一说昨天晚上7点推迟了1年的东京奥运会终于算是拉开了大幕。从5年的备战周期到疫情防控下的众多新规的诞生，无不证明了这是一届最为特殊的奥运会。开幕式呢，从三维动画的一颗种子开始，反映了在全球抗击新冠疫情的大背景之下，各国运动员为了奥运会坚持不懈，最终走到一起的故事。 哎，那根据最新版的奥运防疫手册呢，代表团入场队列要保持2米的间距，因此整体时间比正常用时延长30分钟。同时，随着7月22号几内亚代表团的退出，原本排在第111位出场的中国代表团呢，在中国女排队长朱婷和跆拳道奥运冠军赵帅 在两位旗手的引导下第108位出场。 嗯，那咱们本届奥运会出征的中国代表团总人数是777人呢，也是我们国家境外参赛派出人数规模最大的一回。其中运动员431人，是中国体育代表团境外参赛规模最大的一届奥运会。其中呢，参加过奥运会的有138人，有7人已经是第四次为国出征了。 中国代表团运动员平均年龄 25.4 岁，95后成为了主力。年龄最小的是跳水队的全红婵，年仅14岁。年龄最大的是马术队的李振强，52岁。而且有趣的是，李振强呢会跟自己的儿子李耀峰同场竞技，这也是中国队参加奥运会比赛当中的第一次。 嗯，随着开幕式的上演呢，金牌的争夺战也将正式开启。在今天比赛当中，将在七个项目中产生11枚金牌，射击、举重两项比赛，中国军团都有望斩获首金。我们一起来听一听林苑的报道。 开幕式后，7月24号，东京奥运会第一比赛日将在七个项目上产生11枚金牌。这其中，谁将为中国代表团在东京赢得第一枚金牌，令人期待。 1984年7月29日，第23届奥运会的第一天，中国射击运动员徐海峰在男子手枪慢射比赛中一举夺冠。 从1984年的洛杉矶奥运会徐海峰零的突破开始，射击就是奥运会中国代表团首金产生的大户。最近五届奥运会上的首金都来自射击。北京时间上午9点开始进行的女子射击十米气步枪比赛中，中国选手杨倩和王璐瑶将一起向金牌发起冲击。 Gold medalist and Olympic champion from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Du Li。 2004年的雅典奥运会首金杜丽，八年后2012年伦敦奥运会夺冠的易思玲。似乎又一个八年后的东京奥运会上的首金，注定重新聚焦到女子十米气步枪。21岁的杨倩和24岁的王璐瑶虽然都很年轻，但是有着属于女枪手天生的强大内心。特别是杨倩，14岁在浙江省运动会打出40发399环的成绩，让时任国家射击队总教练王毅夫赞不绝口。15岁入选青奥队，16岁通过射击冬令营进入清华附中学习，比赛学业双向兼顾，考入清华大学经管学院。射击比赛之后，北京时间中午进行的举重比赛里，向金牌发起冲击的又将是一位年少成名的选手侯智慧。昵称小猴子的侯智慧，五年前在到达巴西之后，因为突发膝伤退出里约奥运会，那时的他还不满19岁。五年后终于能够参加奥运会女子举重49公斤级比赛，他将为中国举重队在东京打响头阵。 目前最严重的还是自己的心理方面吧，之前就会有点怕自己受伤啊或者怎么样的，因为一直都是伤病在影响自己，在努力去克服当中，现在可能也比之前好很多了。走好自己的是最关键的，踏踏实实的，自己心里更强大一点，放开一点，可能举出来的会更好。 在这一天进行的七个项目中，还有射箭混合团体赛、男子射击十米气手枪决赛以及女子重剑个人赛，都有中国选手展现实力的机会。当然也别忘了第四次参加奥运会的金牌老将吴静玉，会在他占据优势的跆拳道女子49公斤级比赛中出战，只是因为比赛开始时间的关系，也许他们的金牌会稍稍慢上半拍。 那么随着开幕式的上演呢，除了产生金牌项目之外，今天还会有一些比赛非常有看点。接下来我们迅速浏览一下前方记者刘金泽发回的报道。 其他项目的比赛，乒乓球男女单打第一轮，马龙、樊振东、陈梦、孙颖莎将出战；混双1/8决赛，许昕、刘诗雯将争夺四强的席位。女足小组赛，中国女足将迎战赞比亚，此前女足0-5输给巴西，而本场比赛将全力取胜。击剑将产生女子个人重剑、男子个人佩剑两枚金牌。重剑一直是中国女队的优势项目，2020年他们曾夺得过世锦赛女重团体的冠军。羽毛球单打小组赛开赛，石宇奇和陈龙以及女单的陈雨菲将出战，而混双小组郑思维和黄雅琼将力争拿下开门红。 京城视角说京城，新鲜时事新鲜听，京城京事。 为了让群众办事更加便捷，昨天起呢，北京市购房资格申请系统再次升级，群众提交的购房审核因房产原因审核结果不通过，如果对结果有异议的话呢，就可以直接在网上申请复核，不需要打电话或者是前往各区的窗口来申请了。 全国首个针对银发群体的沉浸式防骗展昨天在京启动，同时呢，志愿者还会开展手机操作使用指导、防骗知识普及、金融安全知识讲座等社区公益志愿服务活动。详细情况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史玉的报道。 公司现编和我国政府证券交易机构和国际知名投资公司联合推出， 在朝阳区优唐购物中心一层中庭一个名为档案馆的展览里，通过电话原因再现了近百种各类骗术，吸引了不少市民驻足参观。蚂蚁集团安全部总经理朱志晓介绍，档案馆的档取自上当的当，展览照顾老人及特殊人群的参展体验，放大了字体，增加了互动，可以让人更加直观地了解骗子的本来面目，遇到类似案例就会提高警惕。 今天在这个里面，其实大家可以看到档案馆集合了上百种的这个诈骗的话术，就是完全是真实的。我们有一些素材其实是通过国家反诈中心收集的一些案例，可能比我们这种文字图片式的带来的这种警醒作用可能会更强。 在防骗展开展的同时，蓝马甲北京进社区活动也宣告开启。蓝马甲是在国家反诈中心、工信部反诈中心等指导下，由支付宝发起，社会各界共同参与的公益志愿者行动，主要提供手机操作使用指导、防骗知识普及、金融安全知识讲座等社区公益志愿服务活动。吉庆里社区居民景阿姨在参与活动后说， 这几年这个骗老头老太太钱确实是不说十万二十万，有的说是拿房底下说是给你一个高额的那个利息，完了让你去敬老院，人呢他经不得诱惑。现在总结着不要贪。 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科技体育事业部部长助理张忠伟介绍，后续蓝马甲将通过社区讲座加驻点答疑的模式提供服务。 整个的一个志愿者是以大学生志愿者为主，然后在暑期的时候同时补充了我们的社会志愿者，每两个志愿者结对，他们会走进这个社区，持续性的去帮助老年人，手把手面对面的帮助老年人解决他们生活中使用智能手机的各种困难，同时也开展防诈骗的普及知识。北京陆续会开展100个社区，现在志愿者正在陆续的招募中，已经招募到了100多名志愿者，未来会扩展到200多位来服务整个北京的地区。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60岁及以上人口超过2.6亿人，但银发族面对数字化不会用、不敢用的担忧愈发凸显。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社会保障研究所所长胡宏伟呼吁，让适老化项目更多走进老年人生活，帮助他们搭建起跨越数字鸿沟的桥梁。 希望呢，有更多的企业和社会组织呢，能够针对有一部分老年人可能更适应线下的这种知识的这种扩散，那么更关注这一部分老年人，通过多种形式的这种线下支持，让老年人呢有更强的这种适应数字社会的能力，让他更好的分享我们这个社会发展的红利。 再来关注，东城区48家停车营业企业呢，这几天共同签署了东城区经营性停车场诚信经营服务承诺书，向社会公开承诺，严格守法经营，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经营秩序，遵循公平、合法和诚实信用的原则，履行明码标价义务，自觉规范价格行为，杜绝价格欺诈，自觉接受社会各界监督，将消费者的满意度和认可度作为企业服务的宗旨。 据介绍，在东城区市场监管局受理的价格收费举报投诉当中呢，停车收费问题始终占有很大的比重。东城区市场监管局多措并举，持续推动辖区停车经营企业依法合规开展经营， 要求相关企业做好明码标价，对不公示或不按照规定内容和方式公示明码标价牌、收取没有标明的费用等违法问题，一经核实，坚决依法予以严厉处罚。 再来说一说国内方面的消息。来自河南省应急管理厅的消息显示，河南强降雨呢已经造成了56人遇难，5人失踪，全面救援工作正在紧张进行中。备受社会关注的京广路隧道救援清理工作还在继续，已经确认有人员遇难。目前灾后重建工作也在同步推进，部分路面还有积水，路基经长期浸泡存在着坍塌等风险。 截止到昨天中午12点，经过初步统计，当地已经紧急转移安置395,989人，农作物的受灾面积44,209.73公顷，直接经济损失655亿元。 在抢险救灾和恢复重建当中呢，全国各地大力支持，各地的志愿人员奔赴一线，5290名部队官兵、30000名公安干警、16.4万名志愿者、5556人的外地救援队伍、40多万名党员干部始终与群众站在一起，干在一起。防汛救灾总体稳定，灾后重建工作也正加速恢复。 昨天凌晨3点，北京市消防救援总队出动161名指战员、27部车辆，携带舟艇16艘以及各类装备3200多件套，沿公路直奔河南新乡开展抗洪抢险救援任务。应急总医院同时出动20名医护人员随行。当天下午到达后，救援队立即乘坐冲锋舟进入受灾严重的新乡市、卫辉市，不断把受困群众救出险境。我们来听新闻广播记者昨天池的报道。 别哭了，别哭了，我们已经千里迢迢过来去救你们了。咱们不要哭了， 飞行都过来了。 在新乡市卫辉市龙岸北郡小区，北京消防陆续用冲锋舟把被困群众从高水位处转移到地势高的安全地带。一位怀孕9个月的女士被救后喜极而泣。北京市消防救援总队特勤支队重型工程机械救援大队指导员毕红一一边在协调秩序，一边安抚群众的情绪。 不要着急，不要紧张，我不走， 没事， 我不走。所以说你们踏实心在这待着，因为咱在这待着安全。 与此同时，冲锋舟往返于深水区和安全地带之间，每次能转运8个成年人，两边还在不停用通讯设备确认被困人员情况。 来，往前走吗？ 往前走。 对， 有没有物业的人？ 没有。 有两个老人。 毕红一说，原本接到的任务是救援困在唐岗第二完全小学里的学生，到场后发现学生已安全脱险。北京消防则发现周边小区有大量居民被困，于是立即展开救援。 咱们现在这小区啊，已经停水停电3天了，周围这个水已经很深了，而且是带有流动的水，聚集了大概有200多人。我们现在利用舟艇一次一次的转运。首先是老人和孩子。 消防战士把行动不便的老人从冲锋舟上搀扶或是背下来，安置到安全区域。 天黑了，水下的情况不好掌握。 好，看着点啊， 谢。 北京消防救援队当天下午到达新乡后，简单休整，立即派出首批88人前往卫辉市救援。截止到23号晚上10点，北京消防已安全转移了91名被困群众。当地居民还向北京消防的休整集结地点送去了自己做的爱心晚餐，感激他们长途跋涉伸出援手。 这是刚刚做出来的，有两个。 当记者截稿时，卫辉市龙岸北郡小区的救援还在进行中。对于被困群众和北京救援队来说，这将是一个不眠之夜。 那么最新的消息显示，截至昨天晚上11点10分，龙岸北郡的被困人员已经全都转移完毕。救援过程中，北京市消防救援总队抽调专业力量，利用11艘橡皮艇对被困村民进行转移，累计往返40趟，转移300多人。 随着郑州地区降雨减弱和交通逐步恢复，南航昨天在郑州航运客运航班全面恢复运营，全天计划执行客运航班136班，其中进港68班，出港66班。同时呢，南航还计划调配波音787等宽体客机执行郑州客运航班任务，以满足灾后旅客出行和物资运输的需要。 再来说一下疫情方面。经南京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同意，从昨天起呢，南京市江宁区路口街道围河的区域，也就是东到鹿同路、南到达链港河、西到元东湖池架村、北到启航大道这一区域调整为高风险地区。江宁区路口街道陈巷村、前陈巷自然村、桑园村、排架口自然村、湖熟街道、周港社区、张巷自然村等9个地区调整为中风险地区，其他地区风险等级不变。 截止到22号24点，江苏省此轮疫情累计报告感染者38例，包括23例本土确诊病例和15例本土无症状感染者。广东中山、 辽宁的沈阳、安徽和县各报告了一例与南京关联的无症状感染者。至此，南京此轮疫情已经扩散到四省四地，感染者总计41人。 昨天呢，是我国首次火星探测天问一号任务成功发射一周年。国家航天局探月与航天工程中心上午发布工程实施和飞行的精彩瞬间集锦，并且公布了祝融号火星车的行驶路线，全面回顾天问一号任务的壮丽征程。 去年7月23号，天问一号任务成功发射，迈出中国行星探测第一步。2021年2月10号，天问一号经历202天、4.75亿千米的飞行之后，与火星交会，成功实施捕获制动，进入环绕火星轨道，成为我国第一颗人造火星卫星。 5月15号，天问一号探测器成功软着陆于火星的乌托邦平原南部。5月22号10点40分，祝融号火星车驶入火星表面，开始在轨测试和巡视探测，传回了着陆点全景、地形地貌、中国印记和着巡合影等影像图。 其实昨天呢，祝融号已经累计行驶了585米，环绕器在轨运行一周年，距离地球大约是3.78亿千米，单向通信时延大概是21分钟，两器的状态良好，各系统工况正常。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好，北京时间8点20分，这里是于浩和孙畅为您带来的主播在线。接下来呢，我们一起进入国际视线。美常务副国务卿舍曼将于近日访问天津。之前呢，美国务院发言人表示，希望通过这次访问推进美国利益与价值观负责任的管理双边关系。美将继续从实力地位出发与中方对话，美中关系要有护栏，以使竞争不会发展为冲突。对此呢，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昨天做出了坚定的回应。 美方所谓以竞争合作对抗处理中美关系，实质上仍是把中国定义为竞争对手，挑动对抗，遏制打压中国发展。这一做法没有分清中美关系的主流和支流，不符合事实，不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也不符合时代潮流，从根本上是零和思维在作祟。美方一再扬言从实力地位出发与中方对话，这反映出美方的傲慢和霸道。正如中方一再指出的，美方没有资格对中国说教或指手画脚，没有资格说从实力地位出发与中国打交道。我们在安克雷奇不吃这一套，在天津更不会吃这一套。中方始终认为中美关系应当基于相互尊重和平等互利，而非一方受益。中美关系发展是要有护栏的，但护栏不能由美方单方面定义。美方停止干涉中国内政，停止污蔑抹黑中国，停止损害中方利益，才是中美关系真正的护栏。我们将在舍曼常务副国务卿访华期间，继续阐明中方对发展中美关系的原则立场，坚定维护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 据报道，美国司法部之前无中生有的无理指责，渲染所谓中国黑客从柬埔寨外交部窃取湄公河数据信息。中国驻柬埔寨使馆对这一污蔑表示了严重关切和强烈反对，中方坚决反对并打击任何形式的网络攻击，更不会对黑客攻击进行鼓励、支持或者纵容。 我国使馆指出，这个世界上美国才是最大的网络攻击来源国，其窃听、监听行为连盟友都不放过。在网络安全问题上，美国的信用早已破产。无中生有、贼喊捉贼、挑拨离间，不过是皇帝的新装，除了自欺欺人，毫无任何价值。 我使馆回应表示，有关报道完全基于美方编造，存在明显的事实和逻辑漏洞。报道中谈到中国驻柬埔寨使馆没有回应，与事实是严重不符的。中国驻柬埔寨使馆从来没有接到过路透社询问，也不会错过澄清事实、以正视听的机会，并且希望路透社今后严守客观、报道专业的专业性，提升报道的专业性和严肃性等。 正在韩国访问的美国常务副国务卿舍曼22号和23号在多个场合表示，期待朝鲜尽快回应美方对话提议。美国希望与朝鲜朝着可信、可预测、建设性的方向发展关系。 韩国总统文在寅22号在总统府青瓦台会见舍曼时说，通过对话与外交推动实现朝鲜半岛完全无核化和永久和平是韩美两国共同目标。韩美两国总统已经对这一问题持续加强合作达成了一致，希望美方为重启美朝对话而努力。舍曼表示，期待朝鲜尽快回应美方对话提议，美方将在对朝政策方面同韩国开展紧密协调。 据报道呢，舍曼22号与韩国的外交部长郑义荣举行会谈，双方重申实现半岛无核化和永久和平的目标，一致认为外交和对话对于目前的实现必不可缺。 美国常务副国务卿舍曼21号抵达韩国，开始为期3天的访问。期间呢，舍曼还就外交、安保、环境等多个领域的议题，分别与同韩国的统一部、青瓦台国家安保室等部门高官交换了意见。 再来关注法国，法国政府发言人阿塔尔当地时间22号说，媒体报道总统马克龙的手机号疑似被间谍软件盯上之后呢，他已经更换了手机和手机号码。不过他也说，马克龙有好几个手机号，更换手机和号码不代表他就被监听了，这只是加强安全措施。 多家媒体和两家非政府团体18号公布联合调查结果说，一家以色列企业开发的一款软件2016年至今年6月被用于在全球范围监听大约50000个电话号码，监听对象涉及国家首脑、高级官员、记者等，包括马克龙、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伊拉克总统萨利赫、巴基斯坦总理伊姆兰汗，还有埃及总理马德布利等人。 据报道的涉事软件名为飞马，由以色列网络安全企业 NSO 集团研发，可以探测到智能手机的安全漏洞，从而秘密地打开手机的麦克风或者是摄像头来获取数据。 按照 NSO 集团的说法呢，报道失实，充满错误的推测和未经核实的观点。开发这款软件的目的是打击恐怖主义和其他犯罪活动，其用户都是通过审查的外国政府执法和情报机构。 这家企业还表示，如果收到飞马软件遭滥用的投诉，经核查属实，企业可以单方面的停止对涉事用户的软件服务。此外呢，以色列已经着手调查上述报道，审查飞马软件的出口政策。 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当地时间22号痛斥美国政府对古巴的新制裁，认为制裁毫无根据，并且具有诽谤性，不具实际效力。 美国财政部当天早些时候呢，宣布古巴革命武装力量部部长米耶拉和古巴内政部下属部队，理由是古巴政府在本月11号发生的反政府游行活动当中镇压民众。美国总统拜登随后表示，上述制裁只是开端，美方将会继续向古巴的相关人士施加制裁。 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强调，古巴政府依法控制游行活动中的暴力行为，不存在镇压古巴民众情况，谴责美国政府操纵信息，企图干涉古巴内政。他还揭批美国政府正向部分欧洲和拉美国家施压，企图要求这些国家反对古巴政府。 古巴部分地区11号发生了反政府的游行活动，古巴政府随后出示了相关证据，指出活动由美国政府直接插手，企图破坏古巴的社会稳定。古巴政府还要求美国解除对古封锁，尊重古主权。 根据古巴政府的统计，仅在美国前总统特朗普执政的4年内，美国政府对古巴采取的单方面制裁措施就超过240项，其中超过50项在新冠疫情肆虐背景之下实施，给古巴民众的生活带来严重冲击。 据统计呢，从2019年4月到2020年12月，美国对古巴的封锁已经造成当地91.57亿美元的经济损失。从1962年以来，美国对古巴封锁导致当地累计损失1478.53亿美元。 意大利和荷兰的两个实验室前2天对少量在新冠疫情爆发前采集的血液样本进行了重新检测，发现了通常在新冠病毒感染者体内出现的抗体。意大利米兰国家肿瘤研究所科学主管阿波洛内认为，这个结果说明在意大利，新冠病毒很有可能早在公认的时间点之前就已经在一定限度之内传播了。 研究人员重新检测了29个原始意大利血液样本以及2018年的29个对照样本，并且在部分样本当中呢，观察到了新冠病毒相关抗体。两个实验室都检测到抗体的样本当中，最早采集时间为2019年10月份。 据了解呢，今年7月19号，意大利研究人员在医学论文档案网发表论文预印本 公布了以上结果。不过呢，这论文还没有经过同行评议，并没有在科学期刊上正式发表。 意大利国家科研委员会分子遗传学研究所的负责人马加表示，对2019年年底新冠病毒已在意大利传播这一说法持谨慎怀疑态度，目前还没有定论。研究新冠病毒在意大利首次出现的相关信息，是为了更好地应对未来疫情爆发。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国际视线。消息来自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电视台，是由程强为您编辑的。接下来进入今天的旅游文化娱乐资讯。 邮储银行北京分行全面投身乡村振兴建设，北京市多个小微快贷中心、三农金融服务站为您提供乡村振兴全套解决方案及服务，以人流、物流、现金流合一优势，圆您富村富民之梦。详询邮储银行北京各网点。 淮安区22周年庆，携冠军和冲赠礼品即放福利，购建材满3000最高立减500，新家装指定主材再享95折， 选装修购建材就来淮安居。 用优质精良的食材还原自然温暖的味道， 善待每一位时刻，唤醒对家的所有想象和热爱， 到西北吃好每一顿。 以上为广告时间。 现在水井爸爸就传起来，现在是3号王明，好球，王明在4号位的。 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您好，我是宋世雄，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主播在线，主播在线让您的生活精彩无限。 17米冲浪，中国队以7战7胜的优异成绩，夺得了本届世界杯比赛的冠军。 北京新闻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曲贤和。了解天下大事，掌握快捷资讯。每天早晨我只听北京新闻广播主播在线。 主播在线旅游资讯。 旅游资讯，我们先来说一说啊，昨天百部经典影片《献礼建党百年》时光放映厅全国巡展来到了北京，在朝阳区蓝色港湾商业区西广场，两辆红色巡展车以独特的创意赢得了游客们的关注。游客可以通过国家人文历史公众号免费申领入场券。 这个巡展呢会持续到明天结束，包括八大创意展区。在一号巡展车上的光影秀呢，通过裸眼 3D 这一表现形式，将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光辉历程浓缩在经典的电影片段当中，令现场观众大呼好看。一号巡展车入口看起来像是老电影的售票处，进入车内呢 U 型的大屏幕上就会浮现出100部经典影片的海报，其中有不少是颇具年代感的手绘海报，带领着观众回忆起与电影的初见。观众可以通过移动端设备跟海报墙来互动，了解海报背后的故事，观看 AR 动态海报和电影的经典片段。 那么二号巡展车的入口呢，还原成上个世纪80-90年代的小卖部场景，那么地雷糖啊、鞋底饼干呢、摩斯电码明信片呢、定制胶片等等电影文创，将有关老电影的美好回忆打包。巡展车内黑白电视机、缝纫机、搪瓷缸子等等这些旧式家具构成了时光老片场的沉浸式氛围。手榴弹、车轮、老式麦克风等等电影道具布置在地道战、开国大典、我和我的祖国等影片的环境中，游客们纷纷拿出手机要合影。 是，那走出二号巡展车呢，游客就可以去时光留声机展区了，发送自己的照片和语音，合成一张带有二维码的明信片，打印留念。根据活动现场的负责人介绍啊，跟前三站的巡展相比，北京站呢对互动内容从10个增加到40个以上，能够同时跟更多的观众进行互动了，这个画面也更有趣味性。 另外要说个消息挺好玩啊，近日呢八达岭长城文创产品明小冰冰品雪糕陆续到货。炎炎夏日，大家伙如果去八达岭长城可以品尝一根明小冰冰品雪糕，登上长城再做好汉。 是，很长一段时间大家都是在长城上留影，现在这些年轻人都是把那个雪糕跟长城来个合影自己就不出镜了哈。明小冰系列文创产品的创意呢来源于修筑长城征兵时，自小有着从军梦想的明小兵 如愿入伍了，参与修筑长城和戍边卫国。明小兵身形略胖，长相也很憨厚，是一名追求梦想的普通人，也是成千上万修筑明长城军事的缩影。 哎，明小兵冰品雪糕呢，它是明小兵文创产生的衍生产品。去年到现在呢，明小兵逐渐成为了长城的一个网红产品，还曾经作为2020年北京长城文化节等重要活动的标志物。这回呢，八达岭文旅集团将文创产品与冷饮结合起来，促成了明小兵冰品雪糕的问世。 游客除了可以在八达岭景区的文创店购买之外呢，还能够在延庆首条城区往返八达岭夜长城直通车的夜巴士上，也免费品尝到这个雪糕。 哎，嗯。北京八达岭智慧旅游公司呢，还将会开展寻找明小兵真人秀活动。主办方呢，根据撞脸相似度，最终评选出来这明小兵代言人，一起来保护长城，唤醒爱我中华、爱我长城的责任意识。 嗯，还是先把自己吃胖了吧。另外，北京 我去整合适是吧？ 哎，是，其实这个明小兵的形象就是很憨厚，啊，跟你特别不符合。另外呢，北京疾控中心昨天发布温馨提示啊，说目前呢还是暑期，是旅行出行高峰期。人员往来也很频繁，加上现在全球这个新冠疫情仍然处于爆发的高位，近期我国江苏南京啊、云南瑞丽都是出现了本土的新冠疫情，国内部分地区已经在南京来返人员当中发现了阳性检测人员，疫情防控形势还是很严峻很复杂的，所以呢，大家应该继续绷紧疫情防控这根弦，落实好常态化疫情防控措施，也要增强防护意识，健康安全的度过暑期。 好，再来说一个旅游事件。7月22号11点15分，呼和浩特市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局接到游客投诉，称内蒙古福人旅行社导游李某明在旅游行程中出现导游威胁或者胁迫消费者消费的行为，同时呢，发现举报人在自媒体上发布的录像视频，呼和浩特市文化旅游广电局高度重视，立即对涉事旅行社以及其他的相关人员展开调查。 经查实认定，内蒙古福人旅行社在接待包头市某公司人员进行草原沙漠两日游的过程当中呢，聘用导游李某明，在旅游行程当中存在着胁迫消费者消费的事实，他的行为违反了导游人员管理条例第24条规定，情节严重，造成不良社会影响。 呼和浩特市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局对导游李某明作出吊销导游证并处罚罚款人民币30000元的处理决定，下一步呢还将会对涉事的旅行社运营车辆做进一步调查，严肃处理。 主播在线，文化娱乐资讯。 好，文娱资讯先来关注。穿越历史烟云，回眸百年风华，电视剧《觉醒年代》剧组的主创昨天下午集体参观北大红楼，实地感受红色力量，现场共话拍摄历程。详细情况来听新闻广播记者杨帆的报道。 这个当时布局是一样的， 对，好多戏， 包括问这个胡适为什么。 走进红楼一层西侧李大钊的办公室，《觉醒年代》中李大钊和陈独秀的扮演者演员张彤、于和伟就立刻陷入拍摄时的回忆。张彤告诉记者：“ 办公室啊，图书馆呐、看到这些实物，包括很多细节，包括调度，我们在做什么，我们都记起来，觉得倍感亲切。” 红楼布展理念以凸显历史文物原貌为宗旨，面对历史和现实的巨大空间折叠感，剧中毛泽东的扮演者演员侯金剑说， 这个整个的布展其实高度还原当时的时代背景，第二呢，我们又增加了很多红色的这些文化的宣传，又加了很多的现代感，保护加传承都做得非常非常的好，感觉又回到了那个要需要觉醒的年代，同时在激励着我现在去传承这种精神。 为了塑造好蔡元培这个角色，演员马少华4年前就曾来红楼吸地气，这次参观他多次默默地走在队伍最后，仔细地看着每件展品， 展示中国文人的那个风采，那种内心世界，这个东西是对当今中国人来说很重要，我觉得拿出来是沉甸甸的。 导演张永新介绍，北大红楼在《觉醒年代》中的戏剧场次占到总场次的3/4，重要性不言而喻，能让观众历史和现实同频共振，是对北大红楼在历史上地位的最好诠释。 也用李大钊先生在红楼曾经讲过的一番话，他说，朴素而平实将是你们治学之风，也是你们做人的态度。我也愿意把朴素与平实作为大钊先生对我们的一个激励， 把我们今后的路走好，我们依然讲好我们自己的故事，讲出我们中国人的大爱与大美。 据现场相关负责人介绍，北大红楼从6月29号起已经正式对社会公众开放，截至目前共计接待各类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部队、学校、社区等团体608批次，共计近30000人次。自8月1号起正式开通对个人的预约。 好，体育方面的消息，我们来关注北京冬奥组委近日对照历届的冬奥会赞助收入数据。冬奥会市场开发目前可实现的赞助收入呢，已经超过以往的历届冬奥会的同类数据了。目前北京冬奥组委签约45家赞助企业，包括官方合作伙伴11家、官方赞助商11家、官方独家供应商10家、官方供应商13家。 北京冬奥组委市场开发部方面介绍说，已经签约的赞助企业中，既有大型央企，也有北京市属国有企业，还有境外的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以及有海外投资背景的企业等等。那这个部门呢表示说，这个非常称赞这些赞助企业啊，积极的助力了冬奥的筹办工作，特别是2020年，在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影响的背景之下呢，所有赞助企业都一如既往认真履约，充分体现了北京冬奥会赞助企业的社会责任和使命担当。 好，北京时间8:39，以上资讯来自新华社、北京日报、北京晚报、新京报以及本台记者采写的消息，由钱冰冰为您编辑。接下来进入今天的政协委员，团结在光辉的旗帜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百位政协委员宣讲百年精神，叙说百年故事专栏。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大家好，我是北京市政协委员王权，今天为大家讲述王孝熙写给父母的诀别诗背后的故事。王孝熙1903年出生于甘肃宁县，生逢乱世，局势动荡，连年征战，民不聊生，使他从小就有了救黎民于水火的远大抱负。在平凉二中读书时，正是新旧思想激荡、中西文化冲突的时期，受五四运动影响，壮志在胸的王孝熙如饥似渴地学习新文化、新思想和马克思主义学说，接受了进步思想的教育和洗礼。1924年，王孝熙考入国立西北大学，在这里他接触进步人物，学习进步书刊，接受进步思想，又参与组织了青年社、青年会，并和进步同学一起创办了平民学校，帮助群众提高文化，向他们传播革命思想。1926年，经吕又乾等人介绍，王孝熙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共产党在甘肃早期革命的领导人之一，也是陇东第一个党组织的创建人之一，王孝熙为陕甘两省早期的革命做出了突出贡献。1927年，王孝熙受党组织派遣去兰州工作，在这期间，中国共产党甘肃特别支部改选，王孝熙任组织部长。大革命失败后，王孝熙按照党组织的要求回到家乡宁县坚持斗争，在他领导下成立了甘肃省第一个农村党组织，中共滨宁支部，王孝熙任支部书记。不久又扩大成立了中共太昌区委，下辖宁县、常武、泾川3个支部。87会议后，他按照党组织的要求，以行医作为掩护，深入陕甘交界10多个县的农村进行调查，分析当地农村的阶级状况、政治地位以及对革命的态度，并开始秘密筹划组织农民进行暴动，建立革命政权。1928年5月9日，王孝熙参与组织了旬邑农民暴动，成立了旬邑县苏维埃政府和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二路军。暴动失败后，王孝熙一直被国民党当局搜捕，便回到宁县开展地下活动。同年10月，因叛徒出卖，王孝熙被国民党陕甘青剿匪总司令部逮捕。在狱中，面对一次次的酷刑审讯，他严守党的机密， 以钢铁般的意志与敌人进行了顽强不屈的斗争，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坚贞不屈、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尽管身陷囹圄，但王孝熙对革命前途充满希望，写下《铁窗朝霞》这首诗：静坐铁窗，月影斜，献身革命不还家，朝阳翌日红光艳，胜利预兆出彩霞。王孝熙自知凶残的敌人不会放过自己，12月29日，当得知敌人即将对自己下毒手，他给父母写下了诀别诗：纵有垂天意，难脱今夜险，问苍天何不行方便，欲飞云驾会船，伴我直到日月边，取来烈火千万炬，这黑暗世界化作尘烟，出铁笼看满腔热血洒遍地北天南，一袭风波路三千，把家园骨肉齐抛闪，自古英雄多患难，岂图我今然，望爹娘休把儿挂念，养育体度残年，尚有一兄三弟足够欢颜，而去也莫牵连。第二天清晨，敌人将王孝熙押往刑场，他奋力高呼共产党万岁、共产主义精神不死的口号，英勇就义，年仅25岁。 好，下面为您播出北京大工匠专栏。 北京市总工会邀您一起收听北京大工匠专栏。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北京大工匠专栏，今天为您播出城市供热领域多面手杨硕。杨硕，北京北燃供热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他负责的项目累计节约燃气量超过2600万立方米，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5.5万吨，节约能源费用6600万元，获得区级和局总公司级年度先进奖励5次，全国行业协会先进奖励3次，获得实用新型专利8项，权威期刊发表专业论文3篇。从事供热运营工作14年，杨硕积极践行知冷暖有感动的企业价值理念，不断提炼工作方法，创新总结出双拼技术，也就是将供热由传统的人工操作向数字化转型，此项发明成为稳定供热的一大法宝。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生活区是北京市最老旧的社区之一，规划改造后需要将原油与工业相连部分进行分离，杨硕发现管线不但老旧，而且规划不合理，各楼间冷热不均，为此杨硕踏勘了整个小区，变更了整体系统的改造方案，实现了整个小区冷热均衡。现在杨硕在进行自研设备工作，他想把这项工作做好，更好地为热力造福，为北京市居民、为环境改善做更大贡献。 好，接下来呢，进入今天的百姓生活故事精彩回顾，我们来认识一位被奥运改变人生轨迹的人。北京申办冬奥会之后呢，延庆张山营镇的普通羊倌朗恩哥2016年放弃了养羊，转而组建起了一支农民滑雪队。通过来自瑞士滑雪联盟教练的培训，和他一样的十几位普通农民获得了滑雪教练员证书，并且在2017到2018年雪季义务培训5000余人。接下来我们来听记者翟轩为您采制的羊倌变身记。 2015年7月31日，国际奥运会主席把主办权交给了北京。 来自延庆张山营的农民朗恩哥正在做宣讲前的准备，如今他和众多的奥运冠军成为了冬奥宣讲团的成员。而让人想不到的是，在2015年之前他还只是个普通的牛羊倌。 小时我家是养牛的，大小我就一放学了，然后就开始给全村人送牛奶，基本在4年级开始，应该我就骑着那大拉车，大家大垮筐大筐 送牛奶。 对，老老少少1000多户，好像 每家都送过。 嗯，对，基本我都认识。 一般村里对我的评价，小时候说这孩子爱干活懂事儿。 后来怎么就放羊了呢？ 明年买羊，因为过年吃羊买羊，一只羊在1670上，那年的羊特别贵，13-14、15-16一斤。然后买完之后没多长时间，我想为什么我自己不买点，然后我就开始，就是我们村也有养羊的，我让他领，就去买羊去，开始买了十几只。我买的都是那种大肚羊，拉回家没多长时间就能下。买回家我连羊圈都没到，然后把那羊就放在我们家老院子，一个星期，然后有一个羊就下了，又下一个小羊羔，就这样慢慢就买，我这边往回买，他这边往回下，一年半肯定就翻倍了，翻好几倍，不是一倍。我最多的时候一只羊下五只小羊羔，平平常常就是两只三只就能下。你想我买十只羊，一年我就能扩展到多少。 那么是什么让老恩哥的羊倌生活就此作罢，转而与冬奥结缘的呢？ 我随着我买，随着他下，他就越来越多了，不是吗？ 到年底再卖， 然后我一起再把它都卖了，不就赚很多钱吗？谁想到那是2015年闹那个羊病了，特别厉害，然后眼睛还传过来有几家吧，整个把羊全都给深埋了，羊价一下掉到350一只。这个不病特别厉害，还传染人，发烧高烧，所以那人都害怕。正赶上那年巧了，那年我生孩子，我儿子出生，在家绿化镇长不用说，在家当着冬奥会还有世园会，他把我当成那个朋友一样，坐他办公室跟我谈了好几次话，最后再加上我这时间问题， 一次性都处理了 啊，一次性都处理了。镇长领我走的时候，他跟我说过一句话，我记得特别清楚。他说：“小兰，你把羊卖之后，你要干点儿传播正能量，而且对自己对社会有用的事儿，我一定会支持你。”他说这句话，也许他没有怎么说放在心上，我放在心上了。那年我们去滑雪的时候，看去崇礼。人从里头画一对儿，画画搁上面画排着队，还训练。我说人家这什么队？我说是什么队伍？我说咱们不能也弄一个，咱们这儿有冬奥会，冬奥会还就在咱们海螺山那儿。打小我站家就能看着海螺山，每年下雪别说不下雪那儿，后来过了年了，我那是第一次给他发了一条信息。我说那个镇长，那个我有个小想法，我说我想那个弄只化学队儿，咱们有冬奥会，就说这一个字儿。然后一会儿，他把电话给我打过了，说小兰，你有什么想法？你跟我说说。我说怎么回事？我想弄个化学队儿。他说这个事儿我支持你，因为什么？你他刚搁瑞士回来 啊， 刚搁瑞士回来，他们就开会也说过，他们也想组建一支化学队儿。哎，一拍即合。他说正好你也想弄。然后咱们一拍即合，你组建化学队，我多少支持你点儿，给你弄点化学设备啊什么的。我说行，就开始筹办这事儿，跟那个哥几个还有那个领导协商，咱们怎么弄。2017年7月11日，在那张营镇镇政府，宋委员支持，帮我们筹办，然后策划，在石浦园正式成立了。慢慢的那会儿队员一共18名了。 队员从哪来的呀？ 18名那儿基本都是张营人， 就你们当地人？ 对，当地的。 滑雪队平均年龄多大呀？ 我们这里面最大应该是38。 38。 对，小的现在22。 现在就是咱们奥组委有跟你们承诺过，希望你们将来会做一个志愿者或者什么的？ 没有， 还没承诺。 对，因为现在咱们的水平还没达到那儿。 会争取呗，是吧？ 争取，然后首先提高自己技能。你首先你自己得真正去。会这项技术，懂，人才会说啊，看咱们这有支团队真正说能把这事儿干好，干得漂亮了，人才敢找你。人现在找咱们，咱也不敢应人家，只能说多学习嘛。 那你们现在学是瑞士那个教练教你是？ 对，真正老外，每年他会来到考级来。 你们现在是几级啊？ 初级和一级。 这个初级一级的水平是一个什么标准呢？他能做什么？ 他现在初级一级，初级强调的是教学，一级还是主要是教学。因为什么呢？在他们眼里是 你不会教学，你根本也不会滑雪。 那你说的这个教学是你学的这个知识教可以教别人是吧？ 对对的，你可以教别人，你就是深入去了解他，怎么去教别人， 都哪些内容？ 包括肢体语言，跟那个孩子讲课教他滑雪，特别好玩。我们当小孩，他当老师，过会儿他要当老师，你又当小孩，反复这么做。你比如说教学，然后说，我是你们教练，今天我叫什么什么名字。啊，大家可以说给我起个外号呀，方便大家去认识。然后他会给每一个小朋友起个外号，然后通过做一个游戏，啊，比如说怎么滑雪呀，他做一个游戏，让孩子去认识这滑雪，而不是说咱们现在有些教学直接就是，啊，这动作应该怎么做怎么做啊，就教动作。他们会通过一个游戏教儿童去教学，因为孩子还是比较喜欢做游戏，他同时把游戏做了，他滑雪学会了。啊，调动大家的积极性，基本上他跟我们教学，从早上早教学到中午，我们不知道累，也没觉得枯燥，他也特别开心，我们也特别开心，半天过去了，下午很快过去，特别神奇。 以前可能也没想到，对吧？你们家那儿会举办这么大一个活动， 对对对， 也没想到这个命运会这么改变啊！你现在对你来说改变了什么呢？ 以前。我不怎么爱说话，不怎么爱跟人交流啊，现在善于沟通了。冬奥会申办到我把羊卖了之后，认识也多了。我们宣讲团有好多冠军，谭玉娇、陈建新，还有咱们我小时候的三铁公主，好多好多，还有那李妮娜，经常的那个宣讲师在一块儿。当然，冬奥会肯定对当地那个农村农民收入肯定有提高，对大家认识世界。有一次重新的认识。 正是冬奥会的举办，让一个羊倌获得了滑雪专业教练员的资质。2017年至2018年雪季，老恩哥带领着他的滑雪队已经义务培训了5000余人。这支农民滑雪队也让更多的人参与到了冰雪运动中来。 把深情书写，片片雪花做晴天，请你来滑雪。 编一个中国结，把友谊连接，我在长城等着你，等待你来赴心灵之约。 请你到长城来滑雪，请你来滑雪，冰雪舞动在梦里狂野，把长城蜿蜒如雪龙，让生命之城迎风雪拥抱冰的世界。 好，接下来我们为您刷新一下最新的疫情数据。根据国家卫健委消息显示，7月23号0点到24点，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确诊病例35例，其中呢，境外输入病例22例，广东5例，云南5例，福建4例，四川3例，上海2例，天津1例，河南1例，湖北1例。本土病例一共有13例，江苏12例，四川1例，无新增死亡病例，无新增疑似病例。到这里呢，今天的主播在线就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节目编辑程强、钱冰冰，主持人于浩、孙畅，感谢各位的收听。稍后是由冰冰为您带来的整点快报。明天早晨7点半，主播在线与您不见不散。明天再会。